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英国兵船向清军战船和岸上的炮台一起开火，五条清军战船刹那间被打中了十几炮。张朝发身受重伤，罗建功急忙下达撤退令，定字二号船侥幸逃离战场。 英军的炮击持续了9分钟，当硝烟散尽之后，到头湾里墙倒几歪，水面上飘着成片的碎木烂板，岸上的炮台全被炸毁了。英军的海军陆战队和步兵乘山板向岸上前进，在距离海岸线不远处，他们跳入水中呐喊着抢滩登陆。右营游击王万年所部被敌人的舰炮打得晕头转向，溃不成军，撒腿就跑。左营游击钱秉焕率领彭排兵和长矛兵据守东岳山，敌军舰炮的威力之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当上千英军向东岳山前进的时候，清军像见了鬼似的不战自溃。40多条山板把第一批英军送上岸之后，反倒接运第二批、第三批，把炮兵、工程兵和10门推轮野战炮运到了岸上。下午5点半，英军占领了东岳山，并在定海城外1里远处建立了一个炮兵阵地。英军毕竟是在陌生的国度与陌生的民族作战，连一份地形图都没有，入界宜缓，这是军事常识。布尔利登上了东岳山，用千里眼俯视着定海城。这是一座小城，城墙是用花岗岩和砖头修建的，质量很差，只有部分城墙比较结实，参差错落的雉叠像狼牙犬齿，经过100多年的风雨侵蚀，墙体破败，蒿草丛生，沧桑的像是满脸皱纹的垂暮老人。城头上有10余位铁炮，城外有一道护城河，宽约8公尺， 城东有一片平展开阔的稻田，稻田内注满了水，限制了步兵的行动。布尔利不急于攻城，他命令军队停止前进，待侦察兵摸清敌情之后再行攻击。整整一天，知县姚怀祥、露营守备龚佩道和典史全福一直在城楼上督率兵民防御。城墙上除了300多兵丁之外，还有近1000名壮丁，他们手持长短不一的刀矛铁耙，摇着旗帜，敲着鼓，有人把观音菩萨的塑像和恐怖吓人的面具都抬到城上了，想要借助神明的威力吓退疑兵。龚佩道和全福剿过匪徒，镇压过暴民，可每次都是短兵相接，大刀对大刀，长矛对长矛，能看清敌人的眉毛和眼睛。但这一次迥然不同了，敌炮的凶悍和射程大大超出预想，清军还没跟英仪照面呢，成群的炮弹就像火龙一样凌空飞来，爆炸声震聋发聩，把清军炸得七死八活，战船炸得墙倾脊歪，炮台也炸得砖石飞裂。城上守军眼睁睁地看着水师变兵一败如水，他们尚未与敌人交火，已经心惊胆战，气量不足了。天黑之前，3000多英军步兵登上了舟山岛，在定海城南面和西面安营扎寨。他们见识了清军的武器和战斗力了，根本不担心遭受袭击。英军的营盘篝火丛丛，星罗棋布，偶尔有零星的枪声。入夜了，姚怀祥把守兵分成两拨，一拨在城墙上巡逻，一拨在城墙下合衣而睡。更夫们提着灯笼，打着火把，敲着梆子，不绝于耳的是吟吟的犬吠声。全福巡逻到半夜，回到城门楼上，坐在姚怀祥对面，两个人心情复杂，相对无语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姚怀祥才抬起头：“能守得住吗？”全福反问：“你看呢？”烛光引来成群的蚊子和小虫，它们嗡嗡地绕室飞行。一只蛾子撞到烛火上，撞得烛芯摇摇曳曳，墙上的人影也悠悠忽忽。姚怀祥脸上平静，心里却在翻江倒海。他挥手驱赶蚊子：“本县不晓兵势，但上过鹰船，他们的船又高又大，枪械复杂，炮位众多，我们打不赢。张朝发和罗建功跑了，敌人的大炮把他们的信心打碎了。”姚怀祥见全福默不作声，接着说：“不是本县英雄气短呐，是战时看哀，依照大清律，守土之官与城池共存亡，谁要是弃城而走，不死于敌，必死于法。”全福的嘴角微微一动：“张宗荣生死不明，要是活着，恐怕也罪无可恕。我虽然官小，有维护本城治安的责任，要是定海丢了，也不会有好下场。你想怎么办啊？”“我有马革裹尸，以死报国。”姚怀祥轻声问道：“全福啊，你的妻儿老小都还在老家呢吧？”“舟山是个好地方啊，比我老家强多了。我老家在甘肃武威，穷山恶水。我来这儿以为是交了好运， 可没想到是四月。姚怀祥大为动情。是啊，定海确实是个好地方，可惜保不住了。唉，全福也叹了口气。几个月前我给妻子写信，叫她带孩子来定海安居。武威和舟山隔着五六千里，女人家出门一次不容易，这么远的路得走上四个月。可没想到英姨搭上门来了，保家为民，卑职万死不辞，但妻子儿女是后顾之忧啊。我死后不知道谁能关照他们。姚怀祥安慰道，高堂弃儿，牵肠挂肚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本县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之人呐。但做了朝廷命官，就不能临危逃退。全福的语气也跟着坚定起来，这是命，我不依不顾，不惧不悔，与大人共同担任守土之责，共进共退，共荣共辱。姚怀祥低头沉吟，全福啊，趁英逆攻城之前，你写封信派人送过海，本县也附上几句，请巡抚乌尔公娥大人关照你的家眷。大人，吴大人官高位尊，哪会想到我这种微末小官呢？哎，吴大人是好人，会关照的。那就仰仗吴大人的体恤了。全福借着烛光铺开一张书笺，稀稀疏疏地写了一封绝命书。写罢，他将信放入一只大信套，从口袋里掏出官印。姚怀祥也取来知县大印，叫来两个家丁，你二人立即出城去岑港找一条渔船，把我和全福大人的信送交浙江巡抚乌尔公娥大人。 是老爷。 把官印交还给上司，这意味着知县和典史下定必死之决心。两个家丁面面相觑，苦口劝说主子不要轻生。全福一摆手，该死的不会活着，该活的也死不了，你们去吧，依照姚大人的命令办。 是。 两个家丁走后，姚怀祥的身子微微大颤。逆贼猖狂，兵祸无情，定海城必破无疑，我们挡不住英逆，只能尽职尽责的为定海民人做点事了。城中半数居民来不及疏散，全福，你带几个衙役挨家挨户劝他们务必趁夜离开。 是大人。 全福抱拳行礼之后，抄起一把大刀，快速地下了城楼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姚怀祥已经一天两夜没有合眼，此时又乏又累，全福刚一走，他就倚在椅子上打起呼噜来了。他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晨光熹微。姚怀祥揉揉双眼走出敌楼，他蓦然发现昨天城头上还鼓噪喧天，刀矛林立，现在却是偃旗息鼓，毫无声息。便兵们逃得一干二净，影子都没剩下一个，只有三四个家丁倚在城墙上，满脸绝望地看着姚怀祥。 姚怀祥朝城外望去，一里远处有一个炮兵阵地，十位推轮野战炮的炮口冲着定海城。数千英国军兵经过一夜的休整，精神焕发，斗志昂扬，等待着进攻命令。姚怀祥又朝城里望去，街道上人流如注，居民们提着大包小包，惶惶然朝北门和东门逃遁。在家丁们的催促之下，姚怀祥下了敌楼，裹在难民流中，浑浑噩噩地朝北门走去。北门外有一座寺庙，叫普慈寺，寺旁有一个水池，叫范公池，那是一个半月形的水池，在树影的荫蔽之下，像墨砚一样呈微黑色。姚怀祥站在池旁，他收敛心神，驻足回望。逃难的人群乱乱哄哄，有人踏进路旁的草丛里，惊起一片飞虫。姚怀祥突然听见扑棱棱一阵响，一只飞虫贴着地面俯冲，正好撞在他的脚下，只听噗的一声，他抬脚一看，一只螳螂让他给踩瘪了，踩得赤折臂断，肚破颅裂，一条肉丝与尘土混成了泥浆。姚怀祥的心悸然一动，人命如虫啊。他定了定神，对家丁说道，你们到城门口照料难民，尤其是女人和孩子，不要让他们惨遭溺夷的蹂躏。一个家丁发牢骚道，哎呀老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别人。姚怀祥的眼圈红红的，一脸怒容，民乃国家之本，我叫你去你就去，少跟我这啰嗦。家丁们老大不情愿地返回城里，姚怀祥把他们支走之后，挪着步子走到范公池旁，他摘下红缨冠帽，无限怜惜地抚摸着素金顶戴，那是他经历了十年寒窗六场文战才挣下来的呀，凝聚了大半生的心血。他将帽子挂在树杈上，两行泪水沿着脸颊往下淌。臣愧对皇上，愧对定海百姓啊。他最后看了一眼定海城楼，眼一闭，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他纵身跃入了范公池中，就像飞蛾扑火，羚羊跳崖，池水里冒起一串气泡，姚怀祥没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英军攻打舟山，有条不紊，秩序井然，就像是一次野战演习，未伤及一兵一卒。但是对英国人来说，舟山毕竟是一座陌生的岛屿，语言风俗物理人情全然不熟，英军很快陷入西周式的混沌中，连续发生事故，最重大的事故是旗舰麦尔威离号的倾覆。麦尔威离号战列舰是全权公使大臣兼远征军总司令乔治·义律的座舰，排水量1700多吨，舰载官兵600人，配有74位加农炮。英军攻克定海的当天傍晚，乔治和义律乘坐这条旗舰抵达了道头湾。由于天色朦胧，风大水急，麦尔威离号一头撞在了暗礁上，龙骨磕断，墙倾脊歪，船舵几乎报废了。乔治的胳膊肘挫了一下， 幸亏伤势不重。在工程师们的指挥下，水兵们动用火轮船、滑轮、绞车、撬杠、路炉等各种工具，费了整整一天的功夫，才把这个庞然大物拖到岸旁，像搁浅的鲸鱼一样斜倾在沙滩上。乔治和义律召集水陆将领和文职人员开会，地点定在了东岳庙。东岳庙是一座道观，位于东岳山的摩崖石后，地处形胜，居高临下，站在庙前能将定海城和道头湾尽收眼底。布尔利的司令部就设在这儿。占领舟山之后，百废待兴，许多问题都得开会议定。郭士立和马如汉应邀参加会议，他们是商务监督署的秘书兼通事，是极少数通晓汉语并了解中国国情的人。头一天晚上，义律和郭士立促膝长谈，请他担任定海县临时政府的知县，他也应承下来了。陆军各团的团长们到了，大家依次坐在东岳泰山军的泥塑前开始会议。乔治和义律坐在中央，伯曼和布尔利坐在两侧，乔治把十个手指插在一起。 诸位，舟山之战是远征军的第一次战斗，我向伯麦爵士和布尔利将军以及全体参战官兵致以敬礼。你们只用九分钟炮战就把中国军队给赶跑了。 伯麦说， 我们高估了清军的抵抗力，没想到他们不堪一击，早知道他们这么脆弱，只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就够了。 乔治说， 舟山是我们占领的第一座岛屿，我们需要一个基地，一个让我国商人和眷属安居乐业的地方。我们准备向中国皇帝索要一座海岛，舟山便是首选。它不仅位于中国沿海的正中央，也是连接日本和朝鲜的枢纽。但是，我大英帝国尚未对中国宣战，因此，我们不能把舟山搞得烈火烹油、危机四伏，而要让它成为一个平静和谐的前哨基地。我们要成立一个临时政府，尽快恢复秩序。我和义律公使商议过了，决定聘请汉学家德国牧师郭士立担任定海知县，按照我国的殖民法管理舟山这座岛屿。 郭士立站起来打趣道，承蒙二位公使的信任，本人不生荣耀，只是没想到我这个为上帝服务的人居然要管理民政了。义律说， 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，只能由精通汉语的人担任，中国人把知县叫做亲民官或者父母官。 郭士立牧师 Mr. 义律，从现在起你就是定海居民的父母了，要与他们亲如一家。您长得像中国人，只要脱一条假辫子，穿一身中国官服，戴一顶红缨官帽，没人能认出你是德国人。军官们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等到笑声停歇之后，乔治说道， 这第二件事，巴麦遵训爵指示我们先揍中国人一顿，然后再谈判。我们已经揍完了，现在必须把我们的意图告诉中国皇帝。由于广东官县不接受不加饼字的公文，我和义律公使决定将巴麦尊外相至中国宰相书在厦门、浙江和大沽三地分别投递。我命令包祖舰长去厦门投递，但没有成功。他昨天从厦门抵达了舟山，下面请包祖舰长介绍一下投递文书的情况。